两年的繁星相随，虫儿飞，虫儿飞，你在思念谁？ 黑黑的天空低垂，亮亮的繁星相随，虫儿飞，虫儿飞，你在思念谁？天上的星星流泪，地上的玫瑰枯萎，冷风吹，冷风吹，只要有你陪。虫儿飞，花儿睡，衣裳有一对的天空低垂，亮亮的繁星相随，虫儿飞，虫儿飞。